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久了会生病，来更值钱吐槽吧。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冰。 那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吐槽季哈，还没有吐过槽的小伙伴可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吐槽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了。有什么槽点呢，可以到我们的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留言，抓住最后的发声机会。那今天呢，这期节目要吐槽的小伙伴呢，主角是运营的小伙伴。在运营的岗位上面，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困扰，很多的事情想要告诉更值钱的听众朋友们。那他们今天呢，也是来到了节目当中，要讲出他们这些小故事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第一位嘉宾是位互联网老兵，他2000年的时候进入了互联网行业，2008年的时候加入阿里巴巴，2014年创立黑白校园，至今黑白校园 CEO 姬坤。姬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第二位嘉宾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哈，更之前的制作人袁伟老师。袁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袁儿。 其实说到这个运营的小伙伴，他们自称为这个互联网的底层工人，是不是？我们给一个问题哈，比如这个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在我的观点当中，在我的观察当中，好像很多运营的小伙伴活儿特别特别多，就是什么都干。我想首先呢，请问一下姬老师还有袁老师，这个运营这个工种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我所知道的运营呢，是从互联网发展以来呢，逐渐的生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在原来的传统领域里呢，运营的这个价值呢还没有那么高，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呢，逐渐开始凸显它的价值，甚至运营会超越于原来的这个市场营销啊、销售啊，这些原来的传统岗位。所以我认为运营其实，在新的这种环境下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运营呢，其实细分了很多的领域，比如说用户的运营啊、活动的运营啊，还有其他一些具体细分的运营领域，一会儿我们可以大家有一些交流。 的确今天来吐槽的各种运营的小伙伴也是在这个很有细分的岗位上的，有的是内容运营，有的是活动运营，有的是新媒体运营，可能大家的这个工种也各有不同。那袁老师，在你看来运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种呢？ 首先我接触到这个运营，大概分三类，就是一类呢是纯技术型的这种运营，比如他们会有种爬虫的这种手段，来达到这个用户的这个转化。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属于内容型运营，就他们脑洞会比较大，会通过一些这个主题的这个活动，还有这个一些方案，甚至是一些文章，来达到自己的这个平台的用户的转化。还有第三种就是体力型运营，那这种呢可能既没有技术，然后也没有这个内容的这个策划能力，纯拼体力 型 啊。对对，然后我就认识这么一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基本上起早贪黑，经常是这个值夜班。我就特别好奇，我说一个互联网公司为什么整天这个跟民工一样 啊，就是我差不多这个要上班的时候他回来了啊，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是合租啊，对，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老是打一个时间差，然后我感觉这个互联网公司挺高大上的哈，怎么这个老起早贪黑呢？啊，后来我开始自己创业的时候，我发现确实有这么一种这个体力型的这个运营。啊，这是我对一个运营的一个很粗浅的一个看到或者是一个理解。我不知道这个姬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挺接地气的啊，基本代表了现在就是外部的人对运营这个岗位的一些理解啊。 代表了外部的人对运营这个岗位的理解。哎，您真的是黑人黑的不留痕迹。其实这样吧，咱们先听听小伙伴是怎么吐槽的，从他们这个真实的工作当中，真实的吐槽的这个事例当中哈，可能更多的能够看到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今天的吐槽代表是丹丹。丹丹你好。 主持人好。 第一个这个想吐槽的小伙伴，他是什么样的工种，以及他想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第一位这个小伙伴，他是来自于互联网教育行业，然后他呢是一个新媒体运营专员，他自己说自己是属于什么都干的那种，然后他就跟我吐槽说，你永远都想象不到你见过的创业公司到底能有多小。他说他们公司只有6个人，一个老板，一个行政，一个设计，一个视频，一个老师，剩下一个就是他。 哎，不是，一个创业公司刚开始只有6个人，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呀。 其实6个人已经算一个很标准的团队了，而且这个公司竟然还有一个行政，这个已经算配置很豪华了。 对，他还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干什么的？ 所以他们应该是做教育的，就是那个老师是负责讲课的，然后有负责拍视频的，对，有负责设计的，对不对？然后他是负责运营的。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吐槽哈，首先站不住脚，就是我这一个创业公司想拍一个视频类的教育类的节目，有个老师，有个能拍视频的，然后有个做后期的，其实5、6个人就真的够了，是吧？他接下来具体想吐槽什么样的事情呢？丹丹， 就是因为他说他应聘的职位其实就是那个运营专员，但是他到了公司之后又做了公众号运营，又做了市场，又做了销售，又做了客服，然后还要维护社群，而且做这么多事儿就算了吧，主要是还不顺心，然后他就很烦躁，他就想对老板说，我做这么多事儿，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能不能体现在工资条上？然后呢，后来老板要求是嫌弃那个新媒体运营耗时长见效短。新媒体渠道这块吧，因为他也是刚入职做了1个月，然后中间还一直被老板安排去做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专心去做运营这一块。他就说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见效呢？然后现在老板就想放弃新媒体运营这一块了，就想让他去专心做那个市场，所以说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 珊珊姐姐，我想插一句话，和大家解释一下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意思。新媒体运营就是通过现代化互联网手段，通过利用微信、微博、贴吧等新兴媒体平台工具进行产品宣传、推广、产品营销的一系列运营手段。这个小伙伴的老板让他去做市场，一个线上一个线下，怪不得他会不干呢。 是这样吗，姬老师？为啥我总觉得，哎呦，创业公司只有6个人的时候，一个工种就是啥都干的呢？ 哎，我首先从，因为我也是一个创业者啊，现在，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创业型的公司大多数呢，没办法说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这个一个萝卜很多坑的情况呢，应该是非常普遍的。我觉得这位运营专员呢，显然心态上不是特别好，就是虽然后面他所说的老板的要求变化，我觉得这点跟老板的专业度有关系，跟老板对行业的理解有关系，但是一个创业期的运营，做多方面维度的内容，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而且呢，作为一个他既然加入一个创业公司，我觉得他更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多维度的了解，我觉得将来才能做好一个真正的运营。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件事情哈，他说这个老板总是要求结果，嫌弃新媒体运营的这个耗时长见效慢，实际上新媒体运营就是耗时长见效慢啊，除非你有很多的推广费用，然后我就想做推广的话是一样拨费用的吧，你不可能真的说我就是好好的做我的内容，我不做任何推广它突然就火了，然后新媒体上就会有很多粉丝聚集，这基本上是已经不可能的事情了。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新媒体的发展呢，也就是近期这几年的事情。 嗯。 我记得当年有某这个知名的这个卖煎饼的公司，在当年微博那个时代，其实是吃了很足的一波的这个互联网的新媒体的红利的。嗯、当时应该也没有太高的费用，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对 对, 对, 对。 但是并不代表每家公司呢都能把握住这些新媒体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期。其实我们更应该掌握的是方法论， 嗯、 因为不可能每家公司都能通过红利来获得自己很大的效果。至于说是不是有费用呢，我觉得可能公司根据所运营的内容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包括我觉得现在其实在我看来好像是有点过了红利期了，就我自己现在特别不愿意关注新的公众账号。 是的， 袁老师， 我也不会打开。 对吧，以前关注都是最早就这几个公众账号还挺好的，那我就关注吧，然后他慢慢粉丝就变很多，他哪怕现在打开率很低，但他偏偏也是10万加以上。但是现在的话，对于一个还刚刚进入一个行业做互联网新媒体运营的人，我觉得没有一些特殊的招式，没点真本事，是真的很难打开局面了。 但是会不会大家包括这个主持人，大家对这个新媒体的理解有些束缚呢？就是说新媒体其实因为我正好是一个老媒体人，我大学毕业先加入了传统媒体，那么我觉得新媒体首先它是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的，然后每天可能都有新的媒体出现，那么往往一个新的媒体其实我们应该反而应该把握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微博呢有一波红利期，其实当时有很多微博的大 V 是拿到红利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发展的也未必像一直像当时那么好。那么微信公众号在早期注册的时候呢也有红利期，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始终跟着别人的路走，我觉得首先这就不是一个新媒体的原则。那么我们是不是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在一些真的是刚刚出现的，但是我们判断它有新媒体这个领域的机会的，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来寻找我们的红利会不会更好一些。 嗯， 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因为与其就是我比如说更值钱与其我拿着这个内容然后死皮赖脸的去跟这些大平台去合作要这个平台流量，不如跟一些刚刚开始觉得这个用户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匹配度非常好的这些平台去合作。 这样的话关于这个小伙伴啊，我觉得季老师其实给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了。首先要摆正你的心态，你如果是在一个创业团队就要有一种创业的激情，然后运用这种刚开始初期然后工作非常多的状况来去锻炼自己的能力。另外呢，我觉得季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思路，那就是在互联网时期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是有个好处，总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希望各位做新媒体运营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真的擦亮自己的双眼，找到在互联网浪潮当中不断出现的这些适合你的新机会。来吧丹丹，下一个小伙伴说了什么呢？ 下一个小伙伴是来自于互联网金融领域，他的岗位是内容和活动运营。他说到之前是做七夕节活动，然后设计做了一个 banner 的海报，是那种粗体纯文字的样式，方方正正的， 挺好看的呀。 而且背景是纯黑色的，注意是七夕节 啊。 然后呢，那个设计说是运营总监交代这样做的。他说，由于我是活动执行者，我就去找了这个总监，说明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这个风格呢不符合这个七夕节的风格。然后运营总监就一直强调，这样的风格用户才好吸收内容，还一直叮嘱我，用户现在都很急躁，不要给用户增加理解内容的门槛。 嗯， 但是。我们是在做七夕情人节的活动，这和情人节有啥关系啊？背景是纯黑色的，好歹也用一个粉色的吧。然后 那可不好说，有的情人节是分手呢，对不对？一眼就看见，哎，这个挺黑的，符合我现在阴暗的心情。 然后这个小伙伴就说了，他说我跟这个运营总监实在是三观不合，而且还不听我的建议。这都上 升到三观了吗？ 对，他就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是不是还是太夸大了呀？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小伙伴的吐槽？ 我还是要这个客观的评价一下，就是我觉得做一个初期的运营啊，因为从他吐槽的内容来看，他其实也不算一个资深的运营者。从一个初期的运营来说呢，我觉得未必我们每一次的理解都能超越我们的这个直接管理者。所以从我们初期来说呢，我们其实应该先保证我们做好执行。那么除非呢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尤其是在数据的这种支撑之下呢，我们有了把握，我觉得我们可能才更好的跟领导谈判。也许我们某一次会有一个更合理的建议，但是既然他是我的领导，我觉得他的经验方面资历方面可能总会有一些超过我们的地方。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啊，这个确实有非常强烈的槽点的领导，他有非常很浓郁的自己的风格，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 口味重是吗？特别浓郁的个人风格。 对，但是从这个市场营销这个角度来看啊，他说他这个策划七夕情人节的这个活动，他用粗体的而且是黑色的这个背景，我倒觉得可能是一种反差， 还挺出跳的呢。 对，因为首先我做这个物料的这个目的就是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在大家都用粉色、都用这个很欢脱的这种色彩的时候，包括 Tiffany 蓝、或者小粉红，我这个出其不意的用了黑色，本身就可以吸睛。 嗯， 对啊，就这点我其实还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的小伙伴在结婚的时候，整个从婚礼现场到布置到婚纱全都是黑白的。那个当时除了这个我们震惊了以外，号称双方的父母也都震惊了，然后还被当时北京的所有媒体报道。我觉得从这个吸眼球的角度，他的婚礼充分在我们那届人里得到了充分的大家的关注。 嗯，其实我觉得好像七夕节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真的非得做粉色，就谁说情人节的时候就非得是粉色的，女孩就非得穿粉色的裙子，男生就必须穿黑色的西装呢，对不对？你可以做的把文案做的很简单啊，比如说感情的世界就要求纯粹，非黑几百之类的，我觉得很多人也会勾起很多人这个内心的一些共鸣，对不对？就不要动不动怼领导，完了这两个运营小伙伴来咱们节目吐槽，然后被咱们仨怼成这样，这好吗？ 客观一点，客观一点，我们还是该怼谁怼谁的。 嗯， 对，还有就是动不动，因为这个姬总他是做这个校园市场的，我特别不理解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90后的这些小伙伴，然后他们经常会说三观不合，啊、就是动不动就三观不合，三观不合直接结果就是。要么我不干了，要不然，对，要不然我就不跟你说话了，然后吐槽吐槽吐槽， 他们的这个现在的90后的个性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分明，就是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你看我们这个当时有投资人评价我们这个项目啊，是70后的人创业，做了一个80后的名字，然后服务于90后。我们当时起名字叫黑白校园的时候， 对， 我们还 你就是黑白的。 对对对，我们还觉得这是一个挺酷的名字，因为我们想服务大学生的黑天白天，就代表了一天24小时嘛。但是后来发现90后真正喜欢的名字，大多数 是 我们听不懂 的。 的确是 白天不懂夜的黑。 对对对，90后的名字多数是听不懂的，说出来你不知道他做什么，他们就认为这是最好的名字。 我是90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小伙伴有点点小小的问题，就在于随着咱们慢慢长大哈，好像就更加应该去注意沟通这两个字，就不是说任何事儿是你一个人判断之后你就是对的了，或者是你突然觉得跟这个人三观不合，你们俩就停止了任何沟通和来往，这是特别幼稚的一种行为。你要去跟你的直管领导沟通，你要跟他讲明白为什么你喜欢粉色，你说出个一二三四来，对吧？你真的能说服人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还是看自己的这个真凭实据。反正不管怎么样哈，在最开始这个任务比较紧急的时候，比如说领导跟你说我要做黑白的，你先赶紧给他做了吧，咱别耽误事儿，来吧。丹丹继续吧，看看下一个运营的小伙伴能不能搬一程。 下面这个小伙伴他已经是一个中层了，他是一个运营总监，然后他说我今天在公司跟我们的技术吵起来了，技术觉得我们上量少，他们跟我说都3个月了上的量也不咋地，你们还一直提需求，提什么提，我直接就拍桌子了，反问技术，你们能拿出没有 bug 的产品来吗？你们自己都不用自己的产品，用户能用吗？我直接就和技术吵起来了，真是多少团队让技术给拖死，上线4个月了，技术至今连 APP 的即时通讯都搞不定，技术人员的配置现在是有2个后台，然后2个苹果，2个安卓，一个前端，一个 UI， 一个产品，按理来说人已经不少了，但是现在的原型图都是我画的，技术不给力导致产品不行，那我就自己来呗，感觉他们要是稍微给点力就不至于现在这样。然后我现在做着市场运营还要管产品，他说我都准备回去考研了，他说心累不想再干运营了，再也不进互联网了。 这么容易这么容易就远离这个行业了吗？很年轻对不对？应该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个状态，工作没几年，所以说我要准备回去考研了。就是一个运营总监和技术团队产生冲突和矛盾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好像那个背景信息不够多， 感觉好像是一个比较早期创业类型的公司。 对， 其实这个多不多呀，我都觉得没办法，我还得怼这位同学，就是而且这位同学是到目前为止我想怼的最狠的一个，就是这是在跟我三观太不合的一个人了，就是我觉得他简直对他简直不能对他简直不能那个做一个好的运营，我这个我认为他的这个运营总监的含金量非常非常低，就是一个基础的运营都应该知道，我们想一想当年其实滴滴 最早上线的产品，这网上有大量这样的文章，他们的产品有无数的 bug， 然后用不了、 啊、 然后这个耗电，然后 是、啊、 那到滴滴现在不是也做到今天了吗？就是我觉得这而且这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其实还真的蛮90后的，因为有一部分90后挺玻璃心的，就是在玻璃心这方面，我觉得动不动就要回家了，动不动就要考研了，动不动就要不干了。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不要说运营了，其实大多数有一点点压力的岗位，其实你都不会做得特别好。 嗯，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信息不够多呢？是因为他总在吐槽自己的这个技术团队技术不过硬。但是他说的这个，一个是你们能拿出没有 bug 的产品来吗？在我看来，我和季老师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不觉得一个技术团队就上来就拿出一个完全没有 bug 的产品，何况还得进行就各种更新和迭代，这个在更新迭代过程当中会经常出现一些不兼容的情况等等等等。但是他给了一个例子哈，他给了一个小细节，上线四个月了，连这个 APP 的即时通讯都搞不定。我们就这个小细节来说，两位老师了不了解一个技术团队想搞定一个 APP 的即时通讯是一件多难的事情，然后大概需要多久来完成？那四个月没有完成，能够说明这个技术团队的确不靠谱吗？ 首先从我的角度，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互联网的从业人员啊， 嗯、 对方做的是一个 O2O 的产品， 嗯、哦，对， 就是它的本质应该是从服务的两端做连接的。我个人认为呢，它的这个即时通讯的功能啊，不是这个产品的核心功能， 嗯， 就是它逻辑上只要能实现我 O2O 所有订单的这个转化和信息的即时通知，应该就可以了。当然有即时通讯的这个功能呢，也会导致说双方的这个连接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要求其实不是特别核心的一个要求， 这可能还是慢慢得看这个产品到底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服务哈，对吧？啊，那袁老师，您看这个运营总监，他作为一个运营总监，他和这个技术团队怼起来了，这合理吗？这应该批评谁呢？ 首先的话，就是在我们公司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就是部门之间会互怼啊。 嗯。 然后我只看到了他在这个跟技术的沟通的过程当中不顺畅，但是我不知道他作为运营总监，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工作内容范畴做了哪些，比如说他觉得这个产品本身拿出来的是有 bug 的， 嗯， 啊，那他是否有一个数据的一个呈现，有一个梳理，然后有一个用户的一个分析， 嗯， 那这部分的这个 bug 是否给用户的使用带来特别最大的这个困扰， 嗯， 我觉得这些好像这是运营总监应该去做的，但他是做什么的，他的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这个产品 ？O2O 的产品什么？具体是做哪个方面的？ 具体就是属于那种零售行业， 电商吗？ 对，食品电商。 哦， 所以我想那个向季老师请教一下，如果是一个食品电商类的运营总监，然后我感觉他这个公司应该也比较早期， 嗯， 他。做运营总监，一个好的运营总监，他应该做的是什么样子？ 我们从侧面的看一下，嗯，就是现在跟食品有关的 O2O， 除了外卖类以外，你对时间的要求时效性会特别高。其实多数，那么我们对这种时效性的要求都没有到即时通讯的这种程度的要求。 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有这个同类化的产品哈，就是有一个即时通讯做的特别好，另外一个做的差强人意，我一定会选特别好的那个。 哎， 就这事儿不怕更好。 哦，我觉得这个我得怼一下主持人啊，就这是一个典型的从外行的角度上，啊，从那个外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用户的核心需求到底在哪儿？如果我们去比较好的话，我们永远会找所有完美体验的产品。 嗯， 那么那就意味着说，假设所有的外卖类给你是说产品更好用呢，还是他们家送外卖最快？ 嗯， 比如说所有外卖骑自行车，我们这个大晚上出了地铁以后，是希望门口自行车更多呢，还是希望说，我找到一辆自行车很不容易，但是自行车很好骑？ 嗯， 我觉得从运营的角度上，这个可能跟消费者的感觉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别。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一个这个软件或者是一个服务，它应该把自己的重心放在解决消费者的核心需求上。 最根本那个痛点，我们大多数电商的痛点就是真货便宜， 嗯， 然后才是送上门速度快，然后让我的体验更好。如果服务产品让我的使用体验更好，那就太棒了。 有道理。 嗯， 那这个运营总监其实有一点完美主义玻璃心。 我觉得运营总监是不是本身就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是用户需求的，就是最大需求的一个挖掘。 我其实坚定的认为呢，他们这个运营总监呢职位呢水分比较大。我从我的经验上判断， 创业公司不是特别容易当上总监 吗？对，我判断这个总监呢，可能下边再有一个经理，再有一个专员，我觉得已经算这个庞大的规模团队了。因为你看他什么。他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原型图都是他画，然后别人的都是不好的，技术不给力。但是技术的一个直接问题他也没有明确的回答，就人家认为你量不好，对吧，就算是双方责任，你也有责任啊，你的量也不好啊，但是你不管了，你就直接怼别人了。我认为这首先连一个就是职业人的职业态度可能都不是特别对。 就是反正是都是别人的错，是吧？ 那一个互联网的这个类型的这个产品，如果说它量也不好，然后产品还有 bug， 那它还有希望吗？ 我觉得早期其实应该都是这样的吧。我觉得这个运营总监啊，想自己运营的东西太少了，就是挑团队里其他人的毛病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合格的运营总监 啊。下一个小伙伴他也是来自一个互联网教育行业，他是新媒体运营，他说我是今年3月30号入职的这家公司，到现在已经工作了大半年，基本上很少休息。他说周末、清明、五一三天假基本上全部都搭进去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老板特别爱追热点，就连清明节也不放过，非让我想个方案借着清明送点礼物出去。他说爱追热点就算了，但是我的老板总是出尔反尔，好像睡了一觉就变了一个人。他说有一次我写好了一篇稿子发给了老板，老板睡前说你只要再小小的修改一下就好了，基本没有大问题。然而第二天一早全部都变了，说我文字太肤浅没深度，让我换个例重新写。他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哭着回了一个字，好。他说我想问一下老板，你有人格分裂吗？然后他说感觉运营不仅没有休息，还要承受着皇上动动嘴太监就要跑断腿的悲哀，而且就算搭上了时间热点追得不够劲爆，一样要承受老板的白眼。 他吐槽的是老板，然后有两个槽点在他看来，一个是老板总要追热点，所有节假日都不放过，第二个是老板容易出尔反尔，睡前和这个睡醒之后给的指示完全不一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就是老板想追热点这件事情，两位觉得合理吗？ 这从我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100%没毛病的问题。就是但作为老板嘛，当然我希望所有的热点我都追，所有的流量我都要，这是最好的结果。如果只从这件事儿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 确实，一旦有一些这个热点事件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谁对于公司来说追这个热点，实际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成本和代价。这部分成本都已经是公司的这个固定支出。这肯定是 沉没成本了，已经是是 对，肯定是 工资了。 对，肯定是这个没有毛病的。但关键是吧，就是最好每一次追完热点，咱们复下盘。要不然就会变成盲目追。再一个他吐槽的这个 出尔反尔， 我觉得呢，首先做出一个决定啊，确实是需要这个一些启发，但是这个老板反复的去这个比如说睡了一觉，然后马上就是推翻自己所有的之前基本上已经确定的，这个给团队这个感觉会就更加不确定了，尤其是一个这个比较早期的这样一个公司。所以我这个是非常这个用脚投票啊，不站他老板。我是持否定态度的。 但我终于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还是觉得我甚至想劝这位新媒体运营的同学啊，趁早离开这家公司的。就是我觉得呢，我先不能说你说的每一个小细节都是不是有道理啊，我觉得至少从我的经验判断呢，这家公司应该是没什么前途的。因为呢，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啊，最好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精力盯在这么小的细节上。我们尽可能的在每个岗位啊选我们信任的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发现原则性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提意见。如果一个老板从到文字也改，稿子也改，热度也考虑，我觉得这家公司是肯定没有机会做好互联网教育的，因为毕竟这不是一家新媒体的公司。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说，不管老板有没有人格分裂啊，我觉得我都劝这位同学，你最好还是离开这家公司，找一个更靠谱的老板吧。 好，这是金老师的建议哈。那这样咱们今天上半时段呢，有4个做运营的小伙伴来到了节目当中啊，跟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微博更值钱吐槽了自己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咱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继续听一听做运营的小伙伴有哪些想吐槽的故事呢？ 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唱歌。秋天，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哎，今天没状态。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我是小冰。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继续吐槽哈。今天来节目当中吐槽的是做运营的小伙伴，依然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黑白校园 CEO 姬坤。姬老师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更值钱的制作人袁伟。 大家好，我是大圆。 来吧，咱们请丹丹继续帮咱们吐槽今天啊，告诉他自己这个特别困扰的小故事的运营的同学们都跟他说了哪些事情呢？丹丹，咱们继续吧。 下面这个小伙伴呢，他是来自于传统服装业，他说我是在一家传统公司搞新媒体，虽然不是国字号，但是国企氛围特别浓。他说公众号起名字就开了2天大会，先是部门例会，然后再是公司大会，然后现在老板呢是只知道求用户求关注，甚至要求我们去淘宝买了几万的粉，但是啥用都没有。他说领导只要求推自己喜欢的东西，根本不考虑目标用户想看啥。他说作为一个新媒体运营，感觉跟自己的理念大相径庭，也受不了这样的公司文化。他说在考虑是不是要转行去互联网公司，他说传统行业感觉运营不起来了 啊。 珊珊姐姐，小兵也在这里揭露一个小秘密， 现在网上很多沟通平台的渠道都存在着大量的虚假粉丝，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粉丝数，想尽各种办法。其实小兵想说，如果自己的内容够好，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了，这才是长久之计呀。 小兵的这个观点，其实好像两位老师也可以给一下点评哈。咱们还是先从这个小伙伴来给他一些建议，他是在这个传统服装业做新媒体运营的。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关于互联网的想法，又在传统行业做新媒体运营，是不是的确会遇到一些困扰？ 这是典型的一个不懂的领导又领了一个不懂的员工，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传统行业呢，因为我们原来研究过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化，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但是传统行业的老板呢，基本都固有思维比较严重，所以你想说服他真正相信你的方法是有效的，这个确实也比较难。然后他们这个一统江山的管理方法也用惯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我也要站在这个新媒体运营的同学这个角度啊，就是我觉得我还认可他说的大多数其实是合理的，就是大多数的传统行业确实是这种情况的。如果他真的想学习新媒体运营，真的想在这个领域里做得深一点的话，我觉得考虑去互联网公司应该是有机会的。但是传统行业是不是运营不起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挺复杂的问题，需要再探讨了。 您刚才说传统行业做新媒体运营是有这个巨大的机会的，能给我们这个详细的说一下吗？或举一两个小例子，一般情况下传统行业该怎么样去做自己的互联网运营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到这儿呢，我可能顺手顺嘴怼一下小兵啊，就是小兵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确实也不是特别对。就在新媒体领域里呢，我们要把内容跟流量两个内容分开来考虑。好的内容是不是一定自然就会有人关注呢？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长久之路呢？从现在的结论来说，基本上不是的。就是除了现在网上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写好的文章，这都是100%正确的废话。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说，因为做新媒体运营它是必须要追求结果的， 对， 包括数据上是必须要有变化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人考虑内容的好坏，另外一定要有人考虑流量的获得，所以再好的内容也需要有起始量的转发，不然最早的时候就两个粉丝，你和你的老板写好的内容谁发呢，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家都能想得到的问题。 两个粉丝听起来也太惨了。 小兵知道了，小兵以后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没关系啊，咱们更之前带着小兵一起啊做一些好的内容，然后请袁老师去想想怎么去获客，然后获得流量和关注。然后袁老师，您对这个小伙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也是像季老师一样，觉得他如果真的想得到这个深度的学习的话，可以直接去互联网行业里面去试一试吗？ 首先就是我确实也接触过这种传统行业，然后尤其是一些这个国企也接触过，就是他们特别在意自己的这个文章是不是获得了10万加的阅读量，是否有多少的这个粉丝。但是呢，他一方面要着自己的这个阅读量和粉丝量，另外一方面他发的东西是什么呢？某某领导，然后日程，或者是复制粘贴的一篇这个鸡汤暖文，配图啊，包括设计啊，都非常非常粗糙，甚至他的这个字体都很有问题，然后就是比如说又请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新媒体运营的这个小伙伴，那给这个小伙伴是多少工资呢？甚至曾经有一家这个传统公司让我们这个来去代为招聘的新媒体运营，然后新媒体运营他给出的工资是4000块钱。而且是在这个憋了很长时间，一开始起步工资应该是2500，所以我就很纳闷儿，说如果一个互联网行业可以做到10万加的这种这个运营，它的这个市场价格是多少？我想问一下季老师。 现在网上不是有这样的段子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性的，它不是完全的段子。据我们所知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具备这样的能力，当然这家公司也要给你这样的基础。优秀的这种新媒体运营，一个月其实拿到4-5万块的收入还是比较靠谱的。 一个人， 好 棒 啊！ 因为偏偏10万加呀，而且10万加之后它是有用户转化的。 来吧，咱们看看哈，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下一个吐槽小伙伴也是一个新媒体运营啊，咱们看看他怎么能拿到这个4-5万的收入，好不好？不知道他工作状况怎么样呢？丹丹，他有什么苦恼啊？ 他是个互联网零售行业，他说已经临近下班时间了，屁股早就坐不住了，然后领导突然给我发来微信，让我出一个中秋节水果礼盒的方案，今晚就要。他说我只能含着泪回一个字，好。他说其实昨天已经出了2个方案了，领导满意的不要不要。 标的，明明运营有好几个人，可是每次出东西呢都只让我做。他说我知道老板可能是觉得我做的方案好，但是也不能刻一个人坑吧。他说我们运营组呢有三个人，之前是我做方案比较快，然后现在老板就已经养成了直接对我下命令只让我做，而且时间也不是给我很充足。他说我认同能者多劳，但是工作也得适当分配均匀吧，别人都下班了，然后就剩我自己在加班赶方案。以前重用我还很开心，但是次数多了也没说涨工资或者给我升职。他说我现在感觉老板就是在欺负我。 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干的活多了，然后又没有多拿钱，心中有点不平衡了，对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同学的机会已经挺好了吧，作为一个新媒体运营的这个、应该也算是早期从业者。 嗯， 这个我觉得受到领导的认可，然后领导把相对重要的方案全都找他来做，我觉得这个已经给了他一个超越其他人的机会。其实年轻人在这时候真的应该把握住这种机会，然后更好的珍惜这种环境，然后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收入的多少跟你的勤奋和做的工作多少没关系，我个人感觉它跟你的这种不可替代性有很大的关系。你越不可替代呢，你的收入理论上就应该会越高。现在其实已经有这种雏形出来了，然后领导也非常满意。我觉得他真的应该珍惜这种机会。那么我现在也跟主持人分享一个细节啊，我们从他的这个内容上看，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也是一个典型的90后，而且是一个90后的女生。这个因为90后有一个特点啊，就是90后都不好好说话。我不知道主持人的语言特点啊，你看他说领导满意的不要 不要，我哪里不好好说话了、 所谓的不好好说话就是大多数人听不懂啊，领导满意的不要不要，那领导到底是要呢是不要呢？开个玩笑啊，就是我觉得从很多细节上对我们要分析啊， 不是不能可一个人坑吧，他是东北姑娘。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又觉得他有点像比较年轻的这个小伙伴，不知道是不是90后。因为他说哎，这个领导重用我挺开心的，但是他也没说涨工资或者是升职，我觉得自己是被欺负了。他没说你去问呢， 找他要。 对呀、啊，我觉得你去沟通嘛，对吧，袁老师？你就说了，你看我，你给他摆事实，说讲道理嘛，对吧？我的确干的也好也快，然后我自己也想干好，干得更快啊，我可以。 哎、主持人，我都觉得他有可能要，按照我现在的观察，他领导可能会答应， 对吧？这肯定会答应的，你觉得呢，袁老师？ 而且我觉得他另外两个同事可能会被开掉。 那 啊，就是如果是他是一家这个创业公司啊，尤其他说互联网零售，我不觉得这样的公司需要养闲人啊。就是我老用一个，那肯定代表另外两个不好用。那另外两个不好用的话，那就要开掉。 是的，是的，是的。 那坏了，那这事儿就不太好说了。我还以为，比如说他能升个职，当个小领导，当个这个运营小组的一个小组长。然后剩下的两个同事变成他的下属，然后他来去做这个整个工作量的分配和规划。那如果会导致其他的同事就丢掉工作的话，我可能就不太好意思说什么。 这 事怎么办？ 这个跟主持人得说一下啊，这个能做好事情跟能管理好团队，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这个同学文案的内容上，我们能看到说他现在的情商应该还不够成熟 啊， 所以其实他现在的最好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领导给涨一涨钱，然后自己在专业领域里面多加速狂奔好了。 对，就是找点时间找点空闲去跟领导好好谈谈。看看能不能涨点工资，加油好不好？来吧丹丹，下一个小伙伴说的是什么？ 下一个小伙伴是感觉应该跟主持人差不多是同行，他是一个媒体行业的运营文案。他说我是一家权威媒体的运营文案，发的内容都是比较权威的。他说身为一个码字工作者，最不能忍的就是随随便便改我的标题 啊， 因为有时候整个文章呢都会围绕着这个标题相互呼应。但是我的总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时候甚至连我的文章内容都没有看，就直接说我的标题不行。他说拜托，说我标题不行，先看看文章再给我提意见好不好。有时候直接瞎改，好好的标题文章改的是又臭又长还看不懂。他说我起的简单明了的标题不是很好，非要学一些自媒体标题党，感觉起完来之后和我的内容都不搭了。他说而且我们是一家权威的媒体网站， 网友看的不就是可信度吗？起的文不对题，我也是无语了，但是还是要保持微笑， 要保持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那两位老师，你们怎么看待标题党这件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有说到我个人的一些困扰，待会儿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可以先告诉我，你们就你平时在这个翻阅资讯网站的时候，或者是新闻门户的时候，总是看到标题党的文章，点进去之后发现哎文不对题，你们一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标题党在现在的这个媒体运营里面，新媒体运营里面，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方法论吧，就是从正常的方法来说，做好一篇新媒体的文章，如何运用好标题党，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科学的方法，只是说看运用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位同学认为他们是一家权威媒体，我记得人民网也发过一些很调皮的文案，对，我觉得也获得了不错的效果呀。我觉得这个文案的活泼并不代表可信度就会降低，因为我又是一个传统媒体出身，然后当时所有的文章都要主编来改来改去的，我觉得因为主编改来改去应该还是有他的道理。 来吧，咱们继续吧，继续单单看下一个小伙伴有什么样的这个想吐槽的地方。 下一个小伙伴来自于互联网金融行业，他说这周刚入职一个新公司，然后我入职的时候刚打开了电脑就被副总叫去开会了，就给我分配任务。你说我一个新来的啥都不熟悉呢，就给了我一堆图片让我整理活动文案，关键是只有图片没有任何文字啊，都是以前活动的图。然后他说我就那挨个问同事吧，问这个人，这个人说不是我弄的，问那个，那个又说我没做过，你问他，他说这是以前谁谁谁做的，你去问别人。现在感觉就好像给了我一堆没脑袋的尸体让我辨认这是谁一样，他说我真是快疯了，问了一圈谁都不知道。然后他说现在公司就我一个运营，真是要崩溃死了，经常干着这个活又突然紧急来了一个别的活，虽然我是运营有些是该做的，但是他说我还是一个新人，突然这么多活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说想让嘉宾老师给解答一下，怎样才能快速的熟悉工作呢，现在有些发懵。 那咱们也给他快速的解答一下。季老师，您觉得这个刚开始完全摸不着头绪不知道该干什么这个小伙伴，应该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这个槽首先应该两边吐啊，就是因为我是从阿里离开的，就是我还是很认可说像阿里这样的公司很重视新人的这个企业文化的培养，就是每一个新人入职啊，我们一定要对他有一个妥善的培训，然后让这个人呢对公司对你所从事的工作和相应的内容，包括对你的同事甚至说周边的生活环境都有一个相对好的理解。如果你认可这个人加入你的公司的话，我们就应该照顾到他的这个体体面面，然后让他更好的一个状态来加入工作。我觉得这是我对他们这个公司吐的一个槽。那么对于这个小伙伴呢，我觉得我记得啊，就2008年我加入阿里的时候，阿里有一个岗位，那个岗位的级别呢叫 P5， 他对这个岗位呢 已经挺高了呀， 最低逻辑上是 P1 吧，但是基本上到 P3 P4 就那会儿已经到实习生啊行政啊一些岗位那么我记得很深刻的是对 P5 这个岗位呢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你能独立的完成好自己的工作。那么这是你跟 P4 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我到了这个岗位上我不用到处去问别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应该首先先学会说，我到一个岗位遇到不懂的事情，我能不能先通过互联网，因为互联网非常发达，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查询帮我解决大量的问题， 对， 然后我再去麻烦其他的同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比如说你看有一堆图片，他可以去search 一下这些图片吧，对吧？万一当时这个公司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发过新闻通稿呢，那你不就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活动了吗？是吧？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公司有一点不靠谱啊，就是对于一个新人的话完全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说明，就是他没有培训的话如果是一个创业型公司我暂且理解，但如果说连一个入职的一个说明都没有，这个有一点不靠谱。再一个呢，就是能让他这么抓狂，这小孩本身他的这个沟通能力有多差？问了这么多人都没有问到点子上啊。再一个就是他说这个公司是运营的，然后就是经常干这个，突然间又来个急活。我自己也特别不明确，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这个运营画像到底是啥？给我的感觉好像真的是什么都干。有点类似于像打杂。 其实成熟的互联网公司对运营的岗位非常非常具体，我们还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螺丝钉的工作，现在大的相应的级别的公司，但是创业的公司呢，因为本身公司对运营的理解差别非常大， 从某种角度来说，运营确实是一个行业里新生的岗位，所以每家公司的 leader 可能对运营的理解都会有些偏差。我觉得这个可能新入职的人确实会面临这样的困扰。但是我其实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现在市场上关于运营方面的培训和相关内容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在业余时间多去参加一些行业里面的交流，可能会对自己进入状态加速会有很好的帮助。 嗯，多学习多看到。好的，今天的节目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这样吧，咱们再听一个小伙伴的这个吐槽的内容。丹丹，你可以选一个，看看你觉得对哪个更有共鸣。 那我就选一个有趣的吧。这个小伙伴他是来自于影视传媒行业，他是一个运营。他说，我在一家影视公司工作，公司呢是以拍网剧为主的，刚开始想的挺好的，每天看看剧，工作真美好。他说，但是感觉 抱着这种心态去找工作的是吧？我的工作就是看剧。 对，然后他说工作上就感觉不一样了，每天要求将一集电视剧看上 N 遍，找里面可以宣传的东西，然后让我自己写成一篇文章。最主要的是每次这个宣传点呢都得自己去找。然后他说问总监要方向，你是想让我往搞笑的写呢，还是写爱情的呢，还是写悲伤的呢？然后总监说你自己定，写啥都行。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新人，写东西现在也不能给我一个方向，每天呢就感觉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自己找，好方啊，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小伙伴会被季老师怼死。 哎呀，我们真的好奇这个小伙伴是怎么入职的，他怎么成功的打入这家公司内部的，对吧？你是想来玩的吗？然后那个公司的环境其实也不错，然后主管其实给的建议方式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在内容里面找方向，而且给你的空间也很宽泛的一个空间，你可以自己发挥一下。我觉得哎呀，这个小伙伴能混进去这件事其实应该更多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所以他的那个特长是混进一家公司是吗？田老师，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吗？因为我跟这个，我之所以会说出这句话，觉得季老师会怼死他，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小伙伴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太差了。 对，首先他这个就是对这个影视公司的这个认知本身就有问题。他觉得这个看看剧特别美好。好傻好天真。据我所了解的这个影视公司，他们经常会熬夜。连续的熬机房，连续的这个头脑风暴。而且呢主要就是如果说做的比较 top 的，那都应该是做头部。那做头部的话就更加辛苦，而不只是一个体力活。这个月配量是一定的。因为只有你的这个阅片量达到的一定时间段，你才会产生灵感，才会产生一些经验。尤其是一个新人。就是如果说拿这个看片当乐子看，那我劝他真心不适合这个行业。这个所谓是个外行才会看乐趣，内行会看门道。我记得我在最开始做这个电视编导的时候，我也会看很多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国外的这个纪录片。是至少一个片子我会看20遍。但是这个不算是高的有比我更高的，然后甚至要分享一些笔记，然后找一些这个行业的大牛，再去分享一下自己看的东西准不准，对不对？然后你才能在这个行业里有一点点的这个进步。 有一点发言权是吧？ 对对对。然后再说，他说这个总监要方向，什么搞笑的、爱情的，然后他要总监给他一个方向。首先我说这个能到做到影视公司总监级的这些人很贵。我这么贵，从老板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不是让你给实习生方向的。这个实习生这个方向都要让总监来去找的话，那请这个实习生或者是这个底层的这些执行员工，他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呢？是吧？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总监要给他方向。一定是他自己去找。如果找不出来，本身你的存在就不应该。 为啥我觉得被你俩说完之后，这个小伙伴被辞退的那个日子已经不远了呢？ 对，这他发的内容是搞笑的，他的结果应该是悲伤的。 就如果他是我们公司小伙伴的话，肯定会被我开掉。一天都不要多留。 咱们今天吐槽的这九个小伙伴哈，我听完之后觉得运营这个岗位的从业者，这个整个画像很年轻。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运营这两年的岗位现状啊，有点像前几年的这个互联网领域的产品经理，大家突然觉得好像因为这个乔布斯是一个最顶尖的产品经理，大家就觉得自己应该往这个领域里面发展，设计一个好的产品，但真正做进来愿意在这个领域里深扎下去的人非常非常的少，对吧？到中国到现在有多少特别优秀的产品经理说我设计出来的东西就一定让所有的用户都喜欢呢？非常非常少。那么运营这两年又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就大家觉得好像运营流行起来了，好像运营人的收入可以做得非常非常高，一个月可以拿几万甚至十几万，我觉得大家都开始追到运营这个领域。但是其实运营是一个很科学的学科，而且是一个非常以数据和结果为导向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如果不下够功夫的话，其实我今天看这几位同学啊，大多数其实连运营的门还没入呢，在我们角度里。这个领域里做的很资深的人，我们称之为老鸟吧，运营的这些老鸟们，我觉得都还是真正的有很多不传之秘的，我觉得应该想办法把他们这些内容掏出来，你才算入了门。 什么叫不传之秘啊？瞬间勾起了我的那个好奇心，我的眼睛突然就放光了。 对，而且就是在我记得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列举了就是我一个外行人所理解的这三类运营然后季老师回怼了我说，确实从外行看来是这样子的。我特别想知道从内行来看，这个一个运营他应该干点啥？ 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因为我跟腾讯的小伙伴有沟通过。从我们看呢，运营分桌面上的和桌面下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些是可以写在课本上给大家理解的，什么叫一个好的运营，怎么去获取流量，怎么去获取用户，如何从零费用获取一百万用户，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段子。但是实际上在桌面下呢是这样，如何零费用获取一百万用户，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运营套路，就是所有运营的人都关心，所以所有人都会点开，然后都会看到里面的例子，而大家不知道说这个例子本身就是运营的套路，就是要传播的内容。像这样的点可能还真的是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到的多数书上写的都是已经总结的一些运营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呢需要我们理解，但是拿到现在的实战当中其实已经没有特别好的效果了。而真正好的运营是可以结合当前的资源、时事、环境、硬件、软件、周围的资源，然后来获取好的效果的。这个其实如果不分新人老人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同样的平台、同样的机会，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 听了今天的节目，小兵觉得学到了好多知识啊，也希望所有做运营的小伙伴都可以早日找到运营的入口，学到更多的不传之秘。 小兵的这个祝愿很美好哈。那今天呢的确有很多运营的小伙伴在咱们更之前的平台上面讲了自己的苦恼，我觉得季老师和云老师也给了很多很中肯的建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谢谢季老师，谢谢大圆儿， 谢 谢丹丹。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之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能够接近他。